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科生先同大家见面啦，咁啊，我哋继续阿陈志宏博士喺度啦。就最近咧，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就下令啊，叫中國咧就加緊研究量子科技嚇。咁其實係佢個具體意思係點解咧？ 嗱咁講啦，佢係唔係佢講，佢都有加緊研究嘅。其實就咁嚇，即係你話以純粹喺物理學嗰度行內嚟去睇啦。咁的而且確喺尤其是喺嗰啲凝聚態啊，而係啲量子科技嗰度咧，其實就係你好容易見到即係中國研究人員嘅身影嘅。所以相反就係譬如去到一啲反而天文宇宙嗰啲咧就相對少一啲，即係個比例會少一啲。咁只不過即係突然之間喺一個政治場合度講佢加緊研究嗰度，咁即係大家就好多時就即刻去諗，哇即係有乜嘢咁巴閉咧咁嘅樣嚇。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大家可能會覺得係咪有啲嘢就吹水啊，定係點嘅樣？咁或者以純粹以我好外邊表面佢哋去理解啦，同埋有一啲嘢我哋以前都提過中國大陸嗰啲量子嗰啲技術嘅發展，咁其實我係可以即係抽少少嘢嚟去講下，就係話大家去留意嗰個位喺邊一度咯。 好啊，嗱，咁即係我哋要都重新去簡略講一講，就係中國喺嗰個量子科技上邊啊，近年咧喺世界嗰個佔嘅位置喺邊一個部分咧？ 嗱咁講啦，你如果純粹講嗰、那個量子力學咁嗰門咁樣嘅學問咧，建立咗咁耐嚇，咁但係大家就會問啦，研究呢啲嘢有乜嘢用嘅咧？咁需知道就係所謂嗰啲叫做量子嘅嘢嚇，咁大家就即係唔好俾呢兩個字拋窒咗嚇，唔好求其聽到乜嘢即係粒量子兩個字落去就以為好鬼堅抽咁樣啦。咁其實都係講緊一個微觀世界嘅物體嘅物質行為嗰個規律。咁究竟喺一個好細嘅原子尺度嘅世界，嗰、那個物理定律係點嘅咧？如果我哋能夠搞清楚佢話咧，咁又令到我哋對於去處理一啲好微觀世界問題，建造一啲好喺好微觀世界層面去發明去建造一啲嘢嘅時候咧，咁我哋就知道用乜嘢嚟去即係、就是、去預測同埋去管理佢嗰個行為啦。咁甚至乎就係話整咗啲。即係佢哋微觀世界有佢自己一套嘅物質行為，可唔可以將佢砌成為一啲喺我哋現實世界唔係咁直觀上能夠做到嘅嘢咧？咁其實大家好容易聯想到嘅未來世界嚟講咧，如果應用到量子技術嚟講咧，我哋有兩樣嘢成日反覆提到，我哋都好悶噶啦。一個就係量子電腦，一個就係量子加密技術。咁呢兩樣嘢係量子入邊嘅唔同範疇嚟嘅。講緊量子電腦就係講緊佢嗰個嘅運算啦嚇。咁如果想大家想睇一個咧最簡單嘅介紹咧，有個就喺網上好出名嘅就係加拿大靚仔總理阿杜魯多咧，佢點樣介紹呢個量子電腦係咩一回事？因為就算好似譬如加拿大呢個國家，佢自己嗰個嘅那個叫 parameter 嘅嗰個咁樣嘅國家級嘅研究實驗室咧。咁佢哋都係用以國家嘅力量嚟去探知呢一個量子世界啦。咁量子電腦可以咁講，就係話喺就算喺加唔好話美國啦，你加拿大呢個國家都成為係一個咧，以需要用到國家力量嚟去開發嘅一個尖端技術嚟。 咁講到量子電腦，就係你可以想像到，就係我哋近排好熱門講嗰啲叫做晶片嘅問題啊嘛。個晶片入邊，你梗係希望入邊嗰啲咁嘅運算單元整到越細越好，越幼越好，咁啊令到你可以裝得越嚟越多，令到你個運算能力越高。咁所以咧就你可以嗰個計算個反應越快，就可以咧用喺越靈敏嘅話咧，咁嗰個嘅器件咧就越有用咁樣嚇。嗰個用途可以係軍事用途嘅，可以亦都係民事或者民間嘅用途都有咁樣。咁即係我哋嗰啲電腦越嚟越快，都係拜託我哋嗰個咁樣嘅晶片製造技術嚇，咁就所即係我哋所以先可以得到呢啲咁嘅成果啦。咁大家都知道，譬如如果講到晶片製造技術，就台積電就巴閉㗎啦。全世界嚟講咧，佢即係如果講佢嗰個產量嚟講，佢排第一嘅。佢佔佢個市場佔有係超過咗五成㗎啦，即係比遠遠拋離咗排第二位啊嗰啲咩韓國三星嗰啲都拍馬追唔上。咁佢哋唔單止淨係叻，係整得多嘅，佢甚至乎係入邊整到好幼嗰啲嘢係。咁我哋都講過佢可以即係叫做七納米啊，甚至乎嚟緊三納米、兩納米啊咁樣。但係你再幼落去嘅時候咧，你嗰、那個因為已經接觸到嗰個原子尺度。基本上七納米嗰種製程入邊，經常都要克服一啲量子效應嘅問題。咁隨住個量子效應越嚟越強嘅時候咧，我哋就不得不就係話，我哋要認識同遵守呢量子效應，從而令到我哋可以更加精確地計，即係整到一啲運算嘅元件。咁嗰個所謂量子電腦問題就係，我哋點可以喺一個只不過係幾粒原子尺度之下，都依然製造到我哋想要嘅嗰啲咁樣嘅運算單元咧？咁從而令到成為一個我哋真係可以用得到嘅一個嘅計算機咧、電腦咧，咁呢個就係我哋未來一定要即係攻克嘅一個問題嚟嘅。咁我可以咁講就係話美國一路擺好多資源落去做㗎啦。咁啊，就算係民間都有去自己做㗎啦，你 IBM 啊嗰啲Google 啊都有做㗎啦。咁然後就如果你話量子電腦得嚟仲整埋做超級電腦，咁就勁上加勁啦。因為本身每一粒都可以整得越嚟越細，然之後你將好多粒亦都擺埋一齊嘅時候咧，咁就整一個咧可以運算能力非常之巨大嘅一個嘅器件啦。嚇，咁當然你亦都要係唔係淨係話得個大字嘅，你要準確，同埋你係實際有用嘅。你唔好話開兩開兩分鐘之後話熱嗰頭又要熄機。咁啊，即係變咗嗰個計算單元就冇用噶啦。咁所以佢唔係純粹係一個科學上嘅問題，咁你仲要克服嗰啲工程學上嘅問題。咁即係可以睇到就係話就算中國大陸你去過往成功唔成功都好啦，去整晶片同埋整啲超級電腦，佢係有試過去比例落去做嘅。咁但係嚟緊就係話你可唔可以就係用到量子技術嚟幫你重新建構過呢啲嘢咧？咁呢個暫時咧都仲未清楚嚇。咁但係譬如話有一啲我哋曾經以前喺科學新知以前嘅集數都有講過啫。咁就其中一個可以重提翻嘅就係話咧，嗰、那個量子嘅加密嘅通訊技術嚇，有咗量子電腦咧，其中一個最大問題就係好多我哋現時嗰啲密碼加密嘅技術咧就冇用噶啦。以前需要用到兩百年才可以 hack 到的密碼，現在可能兩秒鐘就 hack 到，那變成你就要重新想過一套加密的技術。那這裡來說呢，量子力學是給到另外一個可能性，是幫我們去做一個的通訊加密的技術的。但我現在第一次看到這個中國大陸的報導，我第一件事就想的就是說，我立刻想起一個我們以前曾經講過一個研究小組，就是大陸的潘建偉教授和他的師傅，在奧地利的師傅呢合作的，曾經合作過一個計劃，就是運用中國提供的資金咧，就將人造衛星射上太空，就喺嗰個人造衛星就承載住一啲咧，可以將一啲量子糾纏咗嘅一對嘅光子，可以不停地發射出嚟嘅一啲元件，係從而去驗證嗰個叫量子糾纏效應。咁呢度你都聽到好多量子呢啲咁嘅字眼嘅，你明唔明都好啦嚇。咁但係咧，我即係當時我一路就係睇到就係佢多數係喺一個比較基礎科學層面嗰度咧係有一個突破，即係譬如佢將嗰個叫量子糾纏嘅有效範圍能夠更推得更加遠，亦都可以驗證到係可以確實存在。咁而有咗呢個量子糾纏效應咧，其實大家咧就攞呢樣，即係呢樣喺量子世界咁獨特嘅現象嚟講咧，去嘗試去建構一啲不能破解嘅加密技術。因為咧有咗量子糾纏效應咧，我哋係好容易利用呢種效應嚟發現我哋有冇被監聽。有冇人中間截取咗我哋嘅通訊？ 咁即係詳情我就唔再多講啦。但係喺呢一度嚟講咧，可以咁講啦。即係不嬲睇到就係話，唔好理習近平點之前之後點都好啦。佢一路就係中國大陸喺呢啲咁樣嘅基礎量子研究嗰度咧，好俾嘅力量一啲都唔少嘅。但而家睇到就係話咧，中國大陸去面對嗰幾個有幾個大嘅難關，譬如你話做晶片啊，甚至乎喺嗰個軍事通訊上邊咧。如果他哋能夠克服到嗰啲量子電腦同埋量子糾纏，即係或者量子加密技術呢個兩大基本問題嘅話咧，咁係足以令到佢哋咧喺嗰個嘅國際科學科技甚至軍事上咧有一個更加大影響力。我甚至乎可以打一個比喻，就係話可以想像就係可以將佢比喻成為中國大陸有原子彈同冇原子彈之前嗰種咁樣嘅狀態，即係當時嚟講五十幾年前啊，佢哋都會，即係你睇到咧，佢哋公布呢個日子啊，都係好刻意嘅。習近平公布呢個日子係喺十月十六日嘅下晝公布，咁呢個咧正正就係1964年嘅十月十六日，就係中國爆第一個原子彈。咁所以其實正正就係即係印證我頭先所講，就係話咧，對於佢哋嚟講咧。他們看這個發展量子技術的意義就等於當年要發展原子彈的意義，是拿那道力去搞的、即可以說如果是有個由以我科技知識來去做一個政治解讀，那就可以看到這個層次的東 西。但是在那個量子的科技方面呢，它等不等同於當年那個原子彈它要求那種人才呢？現在起碼有幾個變化，其一就是中國的在海外的留學生或者做研究的人員遠比那時多，那時只能夠依靠蘇聯的嘛，他即是獲得這個國際信息的機會多了很多，但是問題就是他似乎中國在這方面我們見不到有一個很大的突破的情況，就是在具體應用方面，舉個例子，譬如在量子電腦度，中國而家俾唔俾到個量子電腦大家睇咧？ 嗱，係啦，咁呢度咧就係其實都多多少少反映翻同當年佢哋面對差唔多嘅問題係咩咧？有人嘅，甚至乎佢個人個腦袋入邊亦都裝住一啲真係有用嘅知識嘅。即係如果你睇好多喺量子計算啊、量子糾纏啊嗰啲量子加密技術嗰啲咁嘅理論嘅期刊嘅文章咧。非常非常多是中國大陸拼音的人名在裏面的了、在他們的理論工作他們是有的，但問題就是怎樣由一個理論工作變成一個實際一件用得的東西呢？這個呢就他們有這樣的知識，但問題就是他們面對的問題跟當年整原子彈是同一種的問題，那種是什麼問題呢？你有沒有那個儀器幫你去做你想要的器件、譬如是你整原子彈的時候當時你就算睇翻同埋整飛彈嘅時候，錢學森喺佢嘅即係佢自己即係一啲當時嘅唔係佢自己嘅傳記啦，有人幫佢寫嘅傳記入邊咧，佢都有提到當時中國大陸最缺乏就係電子計算機，哪怕就係一個電話一個 app 入邊嗰啲撳即係撳加減乘除嗰啲咧，都非常缺乏。咁但係你冇嗰啲嘢時候，好多嘢就變咗用人手計。同埋就係話咧，你要整嗰件器件嗰個形狀咧，甚至乎嗰個時候，錢學森整火箭有啲嘢係要揾個打鐵佬去同佢揼嘅啫，係冇得用嗰啲最先進嘅機床嗰啲咁樣嘅同你車一粒咁嘅嘢出嚟係做唔到嘅。咁即係但係問題就係而家佢整晶片嘅時候面對同一個問題，嗰啲光刻機你有冇喺度先？或者就是你好多啲期刊資料你又喺度，你知道係用咩技術，大約可以幫你整到咁優勢嘅嘢，但係你又冇嗰部機嚟幫你整嗰種咁樣嘅技術先。咁即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咯。咁所以就係話，你要去有嗰個嘅量子科技，咁首先你又冇嗰啲可以幫你製造量子科技嘅器件。咁而家佢哋一啲前期工作、理論上工作、人才嗰啲係有嘅，但係嗰個實際嗰個製造技術嗰方面咧，即係嗰個實驗同埋製造嗰度咧，就仲未比得上。哪怕去嘗試喺台積電掹啲人過嚟都好啦，咁最後就係佢哋有冇嗰套架撐咧？咁又係另一個問題。嗰啲架撐就好多其實喺荷蘭，甚至喺台灣， 咁中國大陸佢究竟去到邊咧？咁你整唔整到出嚟咧？同埋到有嗰件器件，你點樣去合理地應用去建成一個精密嘅製程咧？咁呢個其實全部都有一個好長嘅一個探索時期咯。其實真係就算即不過呢個就係個個國家去探索呢嘢都係有嘅。你就算睇下曼克頓計劃整原子彈，大家都係要咁樣摸索。中國大陸整原子彈一樣係要。咁而家佢哋整嗰個即係量子加密啊。量子電腦呢啲嘢，其實就算喺好多外國國家，而家一路就係探索緊個過程。不過人哋個優勢就係好多佢哋要嗰種想要嘅器件咧，佢哋有喺度。問題就係點樣利用嗰啲器件整成我哋需要嘅零件，再整成為一啲我哋最後認為有用嘅嘢咧？咁呢樣就係中國大陸相對於佢哋係要追起上嚟嘅地方。 但如果好似頭先你嗰講話，就係由1950幾年嘅時候已經出現類似問題，咁即系点解喺嗰个基础科学个发展可以追上世界嘅尖端，而喺实际嘅呢啲器件嘅设计啊、生产方面，点解仍然几十年都落后呢？ 鬼咩？抄緊係慳過自己發明啦！即係你咁多年，你發覺好多嘢就係話人哋好出名，即係好用咗好多腦汁。整個條橋出嚟，佢抄翻嚟，跟住即刻咧可以用一個低成本嚟做咗出嚟。佢即係呢個獲利模式咧，就重複咗好耐好耐，又無往而不利。你喺所有工業啊、創意產業全部都可以咁樣去做，但係問題就係話，你有人擺到出嚟去俾你抄，就話啫，你一件玩具，一件好簡單嘅機器，你自己俾錢買翻嚟，你自己就用隻眼就睇到，就可以點樣抄點樣抄。咁好啦，去到晶片。去到呢啲咁樣嘅精密機器嗰啲嘢，你攞到個圖紙，你自己做唔做出嚟先嚇？就算係連嗰部機器本身入邊有咩零件，你自己要點樣去做出嚟？你要重新自己砌一次，其實就係、是、嚇、啊，即係就算咁講啦，你就算要抄，你都唔係咁容易話抄條抄得到，唔同好多其他比較相對低開發成本嘅嘢。即係呢一樣嘢就係一嚟就係人哋冇咁公開個技術，二嚟就算就係俾你攞到入面啲嘢，你要去重複自己去揼一次出嚟，都係一個非常之即係難嘅過程。咁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啦，你台積電花咗即係佢哋嗰啲研究人員花咗幾多努力先能夠諗到點樣用紫外光嚟做光刻技術？講就好容易啊，紫外光幼啲啊嘛，但係我都提過紫外光，你一刮落去嘅時候，對嗰個下面嗰件嘢嘅破壞可以好大嘅，可能破壞到啲你唔想破壞嘅嘢嘅。咁但係嗰度你亦都要需要去點樣開發嗰套技術嚟，令到你可以成功用一個咁幼細但有咁強勁嘅雕刻刀嚟去刻你想要嘅嘢咧。即係有理論喺度唔足夠嘅，咁一真係有個實際技術同埋實際嘅實驗室去做嘗試，有一啲自己開發嘅嘢喺度先至得嘅。咁即係而家就反而佢講得呢句嘢咧，咁其實可以睇到就係佢自己意識到自己嗰個短處喺邊咯。 OK， 咁如果譬如喺美國嗰個科研啊，甚至啲科技嗰、那個促進方面咧，其實好少見一個即係政治方面嘅領導人去 push 喎。除了太陽神計劃啊，除了太陽神計劃就直情係金乃迪自己諗咗出嚟，就叫啲人去做嘅。但係我哋一路好少睇到美國或者歐洲佢哋一個政界嘅人咧，甚至唔係太熟悉科學嘅人咧，去叫你做咩嘢喎？ 係 咪 啊？係啊，因為通常就係除非真係去到冷戰或者熱戰嘅時候，即係真係要打仗嘅時候，你見美國人就真係開始有啲國家領導人去整一啲 project， 你曼克頓計劃又好，亦或係啲都係咁嘅啫，其實都係嚇。咁即係你亦都睇到嗰、那個呢度，我唔淨係講個科學競賽，其實我甚至乎會將嗰個量子科技嗰種競賽，我覺得已經係去到嗰個係軍事競賽層面嘅啦，已經係嚇，因為即係你有一個精密嘅運算技術，就到因為你而家睇到啦。就算你睇到亞美尼亞、塞拜疆打仗，已經講緊玩緊啲無人機嘅嘢。 係無人機啊，唔係 你萬一再想像，就係再有如果大家嚟時再有啲寒戰啊嗰啲咁樣嘢，你仲見到以前嗰種唔好話以前1950年嗰個寒戰，你就算想睇翻當年波斯灣戰爭嗰種嘢，都完全係兩個世界嚟嘅。嚟緊可能完全就係都未派到登陸部隊，已經揾一啲無人機嘅炸咗一輪。你講到即係啲人點可以用個手托斷筷子，揾個頭冚斷鋼板，嗰啲全部垃圾嚟嘅，呢啲嘢就攞嚟嚇你啦，即係嚇，即係你就係人哋即係連亞美尼亞、亞塞拜疆玩緊嗰啲咁樣嘅以色列貨同埋俄羅斯貨啦，你美國真係喐起上嚟嘅時候。 去洗鬼美軍，即係點樣咧？係咪人哋好多已經諗緊點樣攔截，點樣乜嘢都係無人做曬，基本上就係將用嗰啲無人遙控技術炸到你一輪，將你嗰啲即係你僅有能夠即係遠投嘅能力摧毀曬之後，剩翻落嚟就只不過就係、是、即係等佔領嘅啫嘛，其實就係、是、嚇一個遊戲，即係我諗即係唔好再用。即係有時啲歷史還歷史嘅嘢，因為個科技跳得太快，即係未來戰爭太過恐怖。我諗最近睇到個最震撼就係話，你譬如嗰啲亞美尼亞士兵，自己去影翻點樣俾亞塞拜疆嗰啲咁樣嘅無人機去炸緊嘅時候，嗰種即係鬼哭神號。即係當一個人淨係面對緊一個純機械戰爭嘅時候，你會發覺嗰種以前我哋講嗰啲咩 Terminator 嗰啲咁樣嘅嗰啲科幻片嗰啲，原來係嚟咗咯，已經係到呢個時候 所以頭先你講嗰個咧就，我應該收定，唔係未來戰爭嚟嘅，係今年即係出現咗個戰爭係咁樣啦。 係，但我就亦都要強調啦，只不過我哋而家唔係同緊一個有四肢人形嘅變形金剛機械人打緊交嘅啫。你即係嗰啲係科幻片嚟，有，但係嗰啲自動化嘅武器係有曬喺度嘅。 係啊，咁但係頭先你講嗰個咧，我相信係其實有坊間好多軍事評論都係相當之脫節啦，即係仲講緊咩可武艦啊。呢、這個飛彈啊，因為我自己嗰個估計咧，就係個戰爭嘅個 engagement， 即係個接觸咧，其實第一部分喺太空嘅，唔喺地球。 太空同埋嗰個精密科技，甚至乎咧，你睇到大量，即係如果真係美國人喐得起手上嚟咧，嗰種叫做咩啊？死啦！那個叫做血的子啊，嗰嚿嘢啊， 即係、那個、地獄之火，忍者炸彈 係啦，即係我哋仲好多人仲講啊，以前嗰啲喺海灣戰爭啊，嗰啲戰斧重膛導彈點樣巴閉，點樣兜，然之後炸到目的地，即係嗰啲都係其次啦。你而家講緊就係可能嗰個破壞力，你佢唔係講緊嗰個大規模破壞力，而係講緊嗰個好精準嘅嗰個打擊能力。 嗯， 嚇，真係一個殺手武器嗰種威力，同埋即係嗰而家講殺手武器嘅投放係真係講緊。譬如那個國家指揮的機構只不過就是坐在、一個太平洋的海島的一個山洞裡面去指揮緊，去怎樣去打擊在、某某山洞裡面的匿埋了的某某的、打擊對象，其實就是這樣的、 好，這次你結束，我們下一次再回來。